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率领第36师赶到怒江，在空军的配合下全歼了日军的前锋部队。此后的2年间，日军再也没有能够越过怒江一步。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儿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脾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这个人呢，桀骜不驯，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来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做刺儿头。刺儿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20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的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但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啊。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相当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当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他可不是这一套。他坚信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 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了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够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肯定啊，美方是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是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妥了，我就是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之后，我就是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游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当然这是为了保密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达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以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相当的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的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钻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是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身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一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这个时候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的大规模的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那飞机可以用钱买，可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用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只能由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儿。 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600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500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些人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你要说他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有点拔高。客观地说吧，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的办事的敬业之人。这一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啊。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我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支援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的散漫和随意。他们呢，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呲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还有裸体天使等等图案。老百姓呢，对于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呢，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 Flying Tiger 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居然把日本人打得是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经帮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200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情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法西斯视野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呢就把你那个志愿队给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们正式的番号，美国第10航空队23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的升成准将吧。直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000余架，击沉或重创200余万吨敌商船，40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大约500架飞机的代价，战果可谓是相当辉煌啊。本来可以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我们再来扒拉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他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他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 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了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70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我们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啥呢？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儿。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的是十分不服气。于是呢，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22师和新38师官兵发下了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过去，罗斯福还真没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利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1500人，折损飞机近600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100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那么这条航线呢，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的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之后3年中， 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20000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儿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不错，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问题，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勾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根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呢，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这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就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这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了一部分物资。那么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一部分，这哥们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是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情最终没有办成。二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是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走人，哪儿来回哪儿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灯啊，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的小报告，大概内容就是花生米，也就是蒋介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帅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个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获完悉尼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被暂时压制下来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中国远征军将如何在缅甸发起大反攻？中美英三国参与的开罗会议最终又做出了什么决定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